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68集。 开门后第五天的下午，一个男子来到了店里。这个人50岁左右，穿着旧的人字呢外套。就他那个年代的人而言，他个子应该算很高了，肩膀也很宽，厚厚的单眼皮，眼神既柔和又敏锐。有燕立刻判断出这个人不是来买电脑的。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？ 是的。 啊，真年轻，跟桐原君差不多吧。 他一提桐原，有燕忍不住睁大了双眼，男子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。 可以打扰一下吗？有点事想请教。 这位客人， 男子举手在面前挥了挥。 我不是客人，我是做这一行的。 说着，男人从外套内袋掏出了警察手册。有燕并不是第一次看见警察手册了。高二的时候，他曾经被警察找去问过话，眼前这男子身上散发出与当时那两个警察相同的气味。有燕很庆幸，此刻红慧恰巧出了门。 是要问关于桐原的事吗？ 对。哦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 男子指着放在有燕对面的那把铁椅子。 请坐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整个身体靠向椅背，环顾着店内。 哎呀，你们卖这东西真难懂啊，小孩会来买这些吗？ 顾客以大人居多，不过有时候也有初中生来买。 哦，哎呀，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得了了，我已经跟不上了。 男子说着摇了摇头。有燕有点心急，问道： 请问是什么事？ 这个警察似乎以观察有燕的神情为乐，露出了一丝笑容。 这家店的老板原本是桐原亮司君吧？他现在在哪里啊？ 您找桐原有什么事？ 我想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 警察笑得有些贼。 他现在不在这里。 这我知道。他去年还在住的公寓也解了约，屋子全空了，我才来问你。 有燕叹了一口气，看来搪塞没有意义。 其实我们很头疼，因为老板突然不见了。 报警了吗？ 没有。 有燕说着摇了摇头。 我一直认为他不久就会跟我们联系。 啊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啊？ 除夕那天，一直到打烊他都在。 后来通过电话吗？ 没有。 对于你这个伙伴也是一句话都没有就消失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 所以我们才头疼啊。 原来如此。 男子摸了摸下巴。 你最后一次见到桐原君时，他的样子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 没有，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，跟平常一样。 有燕尽量不动声色，想着这个人提到桐原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加一个君呢？那个男子伸手到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。 你对这个人有印象没有？ 是一张照片，松浦的大头照。有燕迅速地判断该怎么回话，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，谎话还是少说为妙。 见过，是松浦先生吧？听说以前在桐原家工作过。 他来过这里吗？ 来过几次。 来做什么？ 不知道。 有燕故意歪着头。 我只听说 他很久没有见过同源了，才来找他。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，不太清楚。 哦，男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有燕的双眼，那是一种想看清他话里有多少谎言的眼神。有燕拼命地忍住了想扭过头去的念头。 松浦先生来过后，同源君有什么反应？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？ 没什么，他们很怀念似的聊天。 很怀念？ 有燕感觉男子的眼睛亮了起来。 是的。 哦， 男子深感兴趣地点了点头。 你记不记得他们聊了些什么？我想应该提到了过去的事吧。 好像是，不过我没有听到详细内容，因为我正忙着招呼客人。 有燕想起松浦说过同源父亲遇害的命案，但是他下意识的判断，现在最好不提。就在这时门开了，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走了进来，有燕说了一声欢迎光临，起身招呼客人。 嗯，我改天再来好了。 这个男子总算站起来了。 请问同源做了什么？ 有燕这么一问，男子瞬间流露出了犹豫的表情。 现在还不知道，不过他肯定做了些什么，所以我才找他。 做了什么？ 哦， 男子对有燕的话置若罔闻，他把视线转向那个装着剪纸的画框。 这个是他剪的吧？ 是啊。 啊，他的手还是一样巧啊，而且是男孩女孩牵手的样子，真好。 他怎么知道这是同源剪的？这个人并不只是来追查制作盗版马里奥的嫌犯。 打扰了。 男子说完向门口走去。 请问？ 有燕叫住了他的背影。 可以请教您的大名吗？ 男子停下脚步，回头轻轻说道， 啊，我姓替元。 替元先生， 告辞了。 男子离去之后，有燕按住额头。替元，他听过这个姓氏，应该是松浦说的。松浦说为了同源父亲的命案，三番两次确认不在场证明的刑警就姓替元。有燕转过身凝视着同源留下来的剪纸。东西电装株式会社东京总公司各部门一般于星期一早上开会，由各部门主管传达会议决议事项或者是布置工作计划。各负责人如果有事宣布，也会利用这个场合。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，专利部专利一科科长长坂提到前几天通车的濑户大桥， 再加上上个月通车的青函隧道，缩短了日本各地的距离，进一步朝汽车社会发展，但同时竞争势必更趋激烈，同仁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，严阵以待啊。 谈话便以此作为论题，想必是把上个星期会议中某人的发言拿来照搬套用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员工各自回座开始工作，有人打电话，有人取文件，有人匆忙出门。每个星期一在这个部门几乎都可以见到类似的情景。高工程也像平常一样投入工作，着手完成上星期五未结束的专利申请手续。他习惯保留几件不甚要紧的工作等到下星期再处理，作为头脑的热身。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便听到有人说一组集合一下。发话的是去年年底升任组长的成田。一组是负责电器、电子、计算机相关专利的小组，一取自英文电子的第一个字母， 连组长在内，这个小组共有五名成员。高工程等人围着成田的办公桌坐下。 此事很重要。 成田的表情略显严肃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